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高血压啊，现在很多人都有啊，而且有年轻式的这种趋势。 嗯， 那实际上呢，高血压会给人的这个身体啊带来不好的影响啊，甚至会有一些并发症的产生，这大家呢都知道。但是有一点呢，今天我们要说一说，可能很多人真的是不太知道，就是说高血压还会形成什么呢？形成瘤子。 嗯，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嗯 嗯， 哎，赵老师，您说的这个话题非常好哈，高血压会形成一个瘤。 嗯， 而且这个瘤哈会在瞬间夺去人的生命，非常凶险。嗯，哎，这个时候可能听的人有点懵哈。 嗯， 这个， 这高血压怎么让这瘤子长出来？它长在哪儿呢？ 嗯， 挺迷惑的。哦， 挺迷惑的。对，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啊。 嗯， 血压实际是源于血液对于血管壁的一个压力。嗯，我们把这个血管呢想象成一个管子吧，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塑料的管子吧。哎，我们想象一个塑料的透明的管子啊，中间流着红色的血液啊。这个红色的血液呢就是我们的中间流着红色的液体啊，这个红色的液体呢就是我们的血液嘛啊。哎，我们可以这么想象。那么这个透明的这个塑料的这个管子里面流的这个红色的液体，这个液体对这个管壁的压力越大， 嗯， 那么这个呢也就证明我们的血压越大 越高。 哎，越高。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管壁如果它的弹性好，我们管腔内的这个液体多的时候，那么我们对管壁压力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管壁就扩张一下嘛，对吧，它有弹性， 它有伸缩性。 哎，有伸缩性。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血压就不那么高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管壁越来越硬的时候，那么这个管子里面的血容量增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管壁弹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呢高压呢就比较高了。 嗯， 哎，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高压和低压实际都是我们跟血管壁的弹性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说如果能弹出去啊，它也会让这个血压呢不会太高。 不会太高，高压不会太高。 对。 嗯，那么我们长期的高血压啊，就是这个塑料管子里面的这个液体对管壁长期有一个压力。那么时间长的时候，这个管壁它就会变硬嘛。 嗯。 变硬了以后呢，这个管壁还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管壁变硬的同时啊，它就会分层。本身我们血管的管壁啊就有三层，内层、中间层和外膜层。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三层啊贴得很紧，它是分不开的。但是长期的高血压，这个血管的管壁这三层就分开了，因为它管壁硬了嘛。 嗯， 而且长期的压，这个时候它管壁压力承受时间长了的情况下，管壁就受损。 血管的管壁就受损，它这个内膜层、中间层、中层啊和这个外膜层就分开了，分了三层。那么分了三层的同时，内膜层还会破裂。内膜层破裂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就会顺着这个破裂的这一层进到这个血管分层的这个中间，我们医学上叫做夹层，就是两层的中间。那么进到夹层里面，赵老师您想一想，这个夹层里面的有东西了，它是不是就向外凸起了？ 哎，对，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瘤。这个瘤呢我们叫血管瘤。 那它这个凸起跟斑块和瘤还是有区别的，有些比如说它凸起，这不能叫斑块， 这不能叫斑块，哎，这个叫血管瘤。 血管瘤， 对，哎，它这个地方长的可能是个血管瘤，那么因为它是高血压的病人，它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它又长了个斑块，哎，我们今天谈的不是那斑块的问题，是这凸起的这血管瘤的问题， 哎，就怎么来分辨它哈，确诊它，这还真是需要细致的观察， 对，哎，赵老师，您再想象一下哈，这个时候血管瘤已经形成了，这个我们的动脉啊，这个血管瘤一般是长在动脉上的啊，这个动脉血管已经分层了，它不是一层了，它是两层了，这个我们医学上叫做动脉夹层啊，已经分两层了，那么而且已经有个血管瘤凸出来了，如果血压还高的情况下，而且这个人血管里面还有斑块的情况下啊，您想象一下，我们且不说斑块，就是这个血管瘤长期的变大变大，它最后会怎么样？ 就压迫呢，这个就使这里边的这个道呢是越来越窄了， 对、 这个血管里边这个道路呢通行的越来越难了， 对， 这样的话它的血压可能就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而且还会有血管的堵， 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瘤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有压迫的这个症状，它就跟一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的时候，最后还会 破裂， 哎，破裂，那么这个血管瘤一破裂的时候，那整个这个动脉就会有一个很长的撕裂的一个口子就出来了，您想，您无论哪个地方的这个动脉有很长的一个撕裂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人能没有危险吗？所以这个危险非常非常之大， 对， 哎，那么接下来就说这个血管瘤啊，这个夹层容易长在哪儿啊？这个血管瘤，这个动脉的夹层容易发生在主动脉。 主动脉， 哎，这个主动脉呢，它是我们心脏出来的第一个大动脉，它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哎，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非常高。另外其他的地方的动脉，比如说副主动脉呀、髂动脉呀、腘动脉呀，腘动脉就是我们的膝盖后面腘窝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动脉都会长出血管瘤来。 所以这个动脉还是很重要的一些地方的哈，它如果有血管瘤的话呢，你想对它的这个影响，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有多大哈？ 对， 咱们这样，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有这个瘤了，动脉上有瘤了，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产生？我们如何呢来改善和治疗它、预防它等等的啊？当然了，对于健康，我们一定要管理起来，别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再去亡羊补牢，这个总是会留下遗憾的哈。所以呢，为了给大家的健康管理起来，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评估的活动哈，大家可以来参与。另外呢，通过评估让您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针对您的健康状况呢，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大，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忙碌了一生，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如果身体允许，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去会一会曾经部队中的老班长、老战友， 也许是去看看自己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上山下乡插过队的地方。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一定变得很美。或许是去感谢一下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而久未谋面的恩人。也许是去向自己曾经误解过的人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想要自由自在地过上老年生活，就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如果今天的您属于身处疾病中不完全康复状态，那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健康管理人员帮助您达成健康目标。如果今天的您属于亚健康状态，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把亚健康状况调整为健康状态。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维护好自己的持续健康，以颐养天年。步入老年生活，选择保健没有错，也是必修课。科学正确的选择最重要。保健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去购买保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保健目标的健康管理方案。这就需要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就好像不做诊断，而盲目用药去治疗疾病。其结果是延误了病情，病痛无法消除，也大量的浪费了金钱，更有甚者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今天的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我们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如果您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状况，做到对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心中有数，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即可获得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哈，当然高血压呢会对人的身体有很多的影响，甚至有些并发症的产生。那另外呢，刚才你也提到了高血压还会形成瞬间夺命的这个瘤。实际上它的血管呢，您说是分三层，如果它里面这层破裂的话，那它的这个血液呢就跑到它的夹层去了。那么夹层呢灌满了很多血液以后呢，它就凸起来了。 对， 那像刚才您说，这就是形成了一个瘤。 对， 那这个瘤在血管里边的话，它既阻挡里边液体的这种流动啊，同时呢，它如果大了以后啊，也会撑起这个血管。也会影响它的这种正常的运行。 哎， 所以这个瘤的话，也真是要称为叫做夺命瘤了。 对， 那么如果有了这个夺命瘤的话，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产生？我们人会感觉得到吗？当然，血压高这是一个方面。 对，我们首先就搞清楚啊，这个夺命的瘤啊，它是一个血管瘤， 血管里面的， 血管壁上的一个瘤哈、对。这个瘤呢是由于高血压形成的。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您就要当心您长出这个血管瘤来，就要当心您的动脉形成夹层，当心由于这个夹层让您失去生命。那么倒过来了，周老师，您可能就是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想知道的，那么我怎么能知道我有瘤了呢？ 对啊，都有些什么症状呢？ 我说一个症状啊，您量血压的时候，量左胳膊，您再量右胳膊，看两个胳膊的血压一样不一样？如果差不多， 哎，五毫米汞柱没问题，差十毫米汞柱也没问题，但是再多可能就有问题了。 哦，就左右胳膊的血压相差很多。 哎、对、嗯，比如说差20毫米汞柱、30毫米汞柱，那这个时候可能您就有一个瘤， 嗯， 而且这个瘤是在主动脉上， 嗯、 哎，我们医学上叫做主动脉夹层。主动脉上面已经有血管瘤了，主动脉已经分层了，这个时候您的左上臂的血压跟右上臂的血压就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两个上臂啊和这个主动脉距离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我们无论形成高压还是形成低压都跟这个主动脉的扩张和收缩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两个胳膊离主动脉的这个距离不一样，所以呢它本身这个两个胳膊的量到的血压值它就是有一个差距的。比如说一个量的是130，可能一个量的是140或者是135，对吧？高压它本来就不一样。那么呢你这个主动脉发生问题了，它是形成夹层了，它有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加大了这个 距离了。 哎，这个就是说两个胳膊的这个差值啊就更大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血液的那个通道，那么有瘤了，这个血液呢它就改道了，那么改道走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形成两个胳膊的这个血压的这个值不一样，差距比较大啊、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叫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征，这个呢也会使两个胳膊量的这个血压就是不一样的程度比较大。 嗯， 哎， 这是一个就是两个胳膊哈、啊、量血压的话呢它的这个差值还是挺大的。 哎 啊， 所以这个如果你量左胳膊你再量量右胳膊，对吧？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问我，他说这个医生为什么给我量血压的时候量完左面他还量量我的右面呢、 嗯、 为什么？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啊，这个医生呢要做一个进一步的诊断，您是高血压病人，他就要进一步诊断，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啊，量量左胳膊再量量右胳膊，看他的差值有多少，如果差值差得很大，这个130那个180，哇，这就问题就很大了啊、 嗯、 医生就会做进一步的检查、 嗯、 对吧，看您有没有主动脉夹层啊等等，这是主动脉夹层主动脉血管瘤一个症状。那比如说这个瘤发生在其他的地方了，比如说这个血管瘤发生在我们腘动脉，就是这个给下肢供血的这个动脉，比如说发生在这个膝关节后面的这个动脉啊，那么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您也说了有瘤了，血液肯定不畅通了， 嗯， 就会发生下肢血管的堵，那您下肢的突然的发凉发麻疼痛甚至坏死，那跟这个瘤跟这个腘动脉的瘤也是有关系的。 嗯， 哎， 其实说到有高血压的人啊、 嗯、 而且呢这个自己感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哈，是不是怀疑自己有这种瘤存在的、 嗯、 啊，当然是血管壁上哈，您呢也可以上午打电话啊来联系一下我们，帮助您呢来进行检测一下， 哎，进行个梳理、 啊、 比如说您 评估一下、啊、 哎，评估一下您觉得您哪儿有不舒服， 对， 那么跟这个血管瘤有没有关系呢、 嗯、 对不对？比如说您是一个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您一定要进行一个评估， 没错， 您可以把您的症状告诉我们、 嗯、 哎， 好的，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血压呢会有并发症的产生，但是我们只知道什么心梗啊、脑梗啊等等这些哈，甚至会连累肾。但是今天您说呢，高血压也会形成这个瘤，而且这个瘤呢、是在动脉上边。 嗯， 一旦它破裂的话呢，它整个就撕开了。 哎， 所以救生还的这种可能真的是非常低， 非常小， 太可怕了。嗯、 对，所以我们叫它夺命瘤、 夺命瘤。 哎，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这个病啊，真的是防大于治。哎，虽然是我们如果要是说发现的时候啊，而且这个瘤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们有些人啊，尤其是在这个血管瘤形成的初期，我们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只能通过照影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个瘤、哎，那么当然这时候如果我们早期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啊，哎，把这个瘤呢可以给它去掉，哎，我们在血管里面呢给它哎放一层膜，哎，让这个把血管的通道先给它弄通畅了，然后呢让这个瘤里面呢形成血栓，就是让血栓把这个瘤的那个口给它堵住了，然后瘤慢慢激化了，对吧？最后呢就是这个瘤子就它就放在那儿了，它不继续长大了，它就不破裂了嘛。哎，这种微创手术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早期发现不了，这个时候呢一旦这个主动脉夹层撕开，血管瘤破裂啊，无论哪儿的血管瘤破裂都危险性非常非常之大。所以防很重要。如何来防？实际就是要抗动脉硬化。 嗯， 因为主动脉之所以能形成夹层，能形成血管瘤，就是这个血管壁之间纤维组织增多了。所以抗动脉硬化，也就是抗纤维化很重要。 嗯， 所以有高血压的人要长期的抗纤维化。 嗯， 哎，同时呢，要保证您的这个脂代谢正常，糖代谢正常，对吧？哎，让这个血管壁的弹性增加，当然茶色素也是要用的。